即心， 就是妙真如心。到这个时候给诸位说，这就是所谓是一了百了啊。千经万论就是说这么一段事情，佛就是为这么一段事情出现于世间啊，这就是法华经上所讲的一大事经典。那么现在说说我们眼前的境界，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麻烦就是这个有为法了，摆不脱啊，放不下了。不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是有为的妄心，我们学佛，我们念佛，我们研究教理，依然还是用的这个有为的妄心。这个心大家在此地听经也听了不少时日了，总应该晓得这个心是黑暗的。是迷惑颠倒的心啊，没有关照的作用啊。大乘法里面佛教给我们一文字般若，其关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妙真如心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意识心，用这个痴迷的心，它没有观照作用啊。那么换句话说，它是不可能照见无蕴皆空的啊。能够照见无蕴皆空的是真心啊，也就是佛在本经教给我们的六根的根性，它有观照的作用。观世音菩萨用轮性，梵文就是梵照，那就是观照啊。所以他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在心经里面讲度一切苦厄啊。六凡的分段生死，四圣的变异生死都了了，才叫做度一切苦厄。他会用，我们不会用。有六根的根性，我们也有六根根性啊。因此学佛的训练，训练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用六根的根性，不用识，要训练这一种，这个叫真正的学佛，这才叫开悟啊。啊，悟有见悟，有证悟啊。我们想证证不了啊，那个证悟啊，那就像什么呢？像这个六祖坛经里面，你看看那些人的时候，那证悟啊，那我们证不了啊。不过我告诉诸位啊，我们也不是证不了， 这个物啊，它是非登入不可啊，一定要登。我们中国古大德，你看邓禹、邓超的那么多，我们也是中国人呐、啊，我们为什么登不了？邓禹有邓禹的修学法，有方法啊，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所传的这些方法了，都是教给我们邓禹的方法。不但是禅宗啊，教下也不例外啊。我这次在南部有几位高雄医学院的学生啊，来找我问佛法。他们曾经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当代的这个佛学，好像在国外啊都有许许多多有名的著作，而在我们中国没有。中国所印的这个书都是翻印古人的，好像没有这个新东西出来啊。于是乎外国对我们中国佛学就有个批评啊，说我们中国佛学至少要比外国落后60年啊，特别是指日本，他们比我们要前进60年，我们要比他要落后啊，60年啊。他来问我这个话呢对不对，我就告诉他这个话不对。啊，我说为什么不对呢？你要说我们中国佛教落伍了，我们从来就没有参加他的队伍，他落什么伍呢？他参加他那个队伍他就落伍，我没有参加他的队伍吧。啊，而外国那些著作啊，不要说他那个著作还不多啊，纵然他那个著作是百倍的大藏经，我敢断言那一些一天到晚著书讲言的人没有一个开悟，没有一个能了生死啊，将来做地狱变恶鬼变畜生，还搞这套把戏。那为什么呢？很简单呢，他用心于时啊，这个很明白吗？他用心于时，啊，所以说那一些著作能不能看呢？不能看，啊，看了怎么样呢？增加分别妄想。本来你这个头脑里头妄想还少，你这一看那就增长了。那个妄想要去干净才能开悟，你天天还往里头镇压，你怎么开得了悟？你开不了悟的呀。啊，所以现在这些年轻人一接触佛法了啊，就是把古今中外的这些著作的时候先都拿来研究，都拿来看。这个跟我们中国古时候教学法恰恰相反。你看我们中国古时佛门跟儒家教学一样啊，儒家的小学你们注意看看仪啊，你看看去仪啊，看看弟子职看看五种仪规里面的同门教学，他的精神他的方法跟我们现在教育完全不相同佛门里面出家头五年没有资格看见 也没有资格听讲。虽然从前这个寺院里面天天有手座和尚讲经，没资格听讲。寺庙里头有念佛堂，没有资格念佛；有禅堂，没有资格参禅。啊，这五年搞什么呢？这五年是伺候人，伺候大众。在寺庙里头是服劳役呀。啊，为什么叫你服劳役呢？陪腐败，这是自己的傲慢，是叫五年学戒呀。就是学基本的僧和仪规，在其次的呢，这个五年就是背诵经典。背诵经典，我给诸位说了，背诵的意义是修根本智啊，所以这个五年是福慧双修啊，奠基础啊。五年以后，你福慧都有基础了。才有资格请教参禅念佛，才有啊。我们现在是没有基础，福慧基础都没有，一下就开始搞，他搞到胡须白了，禅也没有成功，佛也没有得一心，教理也不通，一塌糊涂。这是我们今天人病根的所在啊！我们要不知道这个病根，不能把这个病根去掉，我们怎么会成就啊？我叫他们念四书啊，他们给我说了，四书过去我们也背过，应付考试啊，那这个念了没有用处嘛？这四书念了没有用处。那真叫白练了。四书里面所讲的道理，跟我们大乘了义经典的道理没有两样啊。从前的人在佛法上很容易入门，容易开悟，就是因为有四书五经的底子啊。你可以讲吗？我们这个一开头最大的这个大问题就是菩提心呐。啊，中庸里面一开端就讲菩提心，天命谓之信呐，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啊，这就是发菩提心。那个听命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法而如是啊，这就叫信啊。啊，就是真如本性啊。啊，真如本性就是万法皆如啊。啊，如称之为天命。率性谓之道，实际是顺着性，不是逆着性。这是讲无上道啊！啊，修无上道啊，这就是教学。儒家的教学跟佛法的也是教学啊。所以你如实念通了，又接触佛法，很容易理解。一点都不难啊！可惜的是呢，今天是我们儒书没有基础，又不学小乘，啊，就好像念书一样，小学、中学都没有念过，这一下就念到大学，就入了大学之门，这一进去之后啊，茫然无所措啊，那是必然的现象。 这都是我们今天学佛一般的通病。不知道从根本学起。我在高雄五天等于闭关了，我住在弥陀院那个小房间里头，大概那个房间只有十个榻榻米大，除了晚上讲经我下来到大殿里讲经之外，就在那个房间里头，三餐饭他们送过来，这个里头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也没有报纸，随着五天闭关的外头事情什么都不想着，还被下什么大雨我不知道，今天才听说，还听说什么有几个小学生到教育部去告老师，这可是什么话呢？这不成话了，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尊师重道啊，所以从前这个教育这个小学教育教的就是洒洒应对，教的就是如何侍这个孝敬父母，侍奉尊长，教这个，这就是叫你背书啊，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那么今天会出了这种现象，这都是我们学外国的学洋教育才会有这种现象啊。所以今日之下，背思叛道，比比皆是啊！这还谈什么成就？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教我一天都是我的老师，慈恩慈德，这一生都不敢忘记。这是确实值得我们反省的那么凡夫就是妄心舍不掉，失去了关照的能力，因此我们为境界所转前面我们曾经读过，若能转境则同如来，我们今天不能转境界，而被境界所转从此把这些妄心心所都引发起来，起合造业，就是我们目前所干的这一套要果然真正的明了通达六根六尘本如来藏莫真如性那这个问题全都解决了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实在是非常的明显这法给我们一分析哪是有为哪是无为有为法依他起性，乃由自体，是当体皆空啊！心法、心所法、色法依他起性 而不相应刑罚是辩机所执行，更是虚妄。那么如果真晓得当体皆空，那不是妙真如性是什么呢？何必又要佛在般若会上啊说得那么清楚呢？交代得那么清楚呢？真正明白之后放下。所以像金刚经讲的，金刚经教我们如何学，如何受持，如何为人演说，四行化堂教给我们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就是在一切相里面没有执着，没有爱取。你这个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不动的。说一个不动，楞严经里面设犯行见的这个十种意思，统统去做。不动就是真心。我们对这些要紧的意思要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知道的透彻深入，然后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叫真修行呐。所以诸位要晓得，不仅仅是叫你我念佛，我拜佛，我诵经，我听讲，我要用菩提心，穿衣吃饭，待人接物，一心无二心呐。说到这个地方啊，又有麻烦来了。为什么呢？我们眼看着现实的社会，大家都是用的这个妄心，而且都是用详尽方法来骗人的心。我听说那些做生意的人跟我讲，他有很多做生意的，他们只做一次，他为什么呢？因为第二次就不灵了，就第一次骗，骗到手的时候，下一次是另外再是搞别的样了。诚心就是骗人吧。那么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是用欺骗的这个手段，我们用诚心诚意，那我们不是处处吃亏倒霉吗？我们是不是也用一点奸诈之心，或者是预防防御之心呢？俗话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要不要用防人之心呢？诸位要晓得，如果你要用个防人之心的话呢，你就别想出三界了。别想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既然说佛了，我们就是一真到底，人家骗我，我对他也真实。该吃亏的地方占不了便宜，是自己的福报，别人还能够骗去了吗？那哪有这种道理呢？这个因果他想不通了，会被人骗掉的不是自己的福啊，这个道理要懂得。真正是自己的福报，怎么会被别人骗去？ 种情形的理都不懂，难怪他在佛法上没有立足之地呀、啊，他连袁了凡都不如啊。啊，所以不怕。啊，我们对的人对事就是真心，就是至诚心。啊，人家欺我也好，骗我也好，坑我也好，反正我这个真心，我能证菩提，能生净土。啊，我学了这个报身，就跟阿弥陀佛拉手了，这个多自在啊！啊，如果你在这个世界还要存一个防人之心，那么换句话，你懒一辈子还要来。苦不堪言呐、啊！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什么值得留念的？有什么好处？苦不堪言。纵然生到天上，色界天还有坏苦，无色界天还有行苦，三界通苦啊，又如牢狱啊。出了三界，就好像从监牢鱼里放开了，这个多自在啊，真正获得自由了。为什么对于这个苦地牢鱼还要留念念呢？还是舍不得呢？啊，所以学佛的人啊，要放开的，啊，不要害怕，啊，要把一切都放下。明天死了，明天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多自在。啊，这才是一个明白人，才是一个聪明人。啊，所以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尽心尽力给佛，利益一切众生。机会失掉了，失掉了以后啊，再就不容易了。这个去年呢，高雄那边有一个同学，我们图书馆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是去年，他也是很虔诚呢。发了个心，啊，想在大楼给我们再买一栋房子借给我们用，啊，我不要他的，啊，我们能够收个20个学生到30个学生呢，啊，我们再快来这个研究培养弘法人才。